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机会， 好，翻嚟第三节，希望希望观众俾多啲意见，听众俾多啲意见我哋啊！希望我哋揀嘅题目会系值得你去听一听，又或者我希望做啲系我哋搏击会做，而人哋唔会做嘅嘢。因为好坦白讲，同一个话题唔同，点讲啊？一个话题你喺 ABC 节目嗰听，咁 so what？ 我即系希望用节目嘅时间，希望引发多啲人思考或者谂下，有啲大家觉得唔系 笑咗添。 因为睇唔惯我认真谂嘢个样啊，嗰个谂样 做乜 谂咁？做乜谂咁啊？系啊，系啊。Anyway， 头先讲个最重要嗰样嘢就系，当第三 round 个布幕揭开咗之后，我真系搞唔清楚究竟嗰啲人知唔知佢系刘明伟，又或者 知啦个样。 你觉得啊？ 我觉得系知。 我嗱，如果你话主持有介绍到呢个系刘明伟嘅话，咁即系大家真系知啦。如果你唔知嘅时候，纯粹个样嘅话，我真系讲一百次，我都会拣刘明伟。即系撇开佢家底学唔学识， 哦，即系你话就咁睇佢两个个样， 真系几靓仔下嘅。即系我觉得，即系似小鲜肉咁，即系青靓白净。 佢系唔系要矮咯？ 边个小鲜肉啊？你话刘明伟？ 刘明伟个样似少好白净咯，真系 小鲜肉啊嘛。 个卅零岁，我 OK 嘅靓仔嘅 ，OK 啊。 咁你都 即系喂，我就咁客观嚟讲，我梗系中意佢多过阿游学生。 即系老实讲， 咁真系即系如果就咁净系睇样嘅话， 即系如果大家真系对费青系个形象嘅，即系你可能谂起爆基达，即系 no offence 啊。咁但系问题你都系觉得可能头发会长啲啦，皮肤可能唔好啲啦，可能会比较瘦弱啲啦，讲嘢可能阴声细气，冇咁自信啦。但系问题是摆游学游生住完全啱晒嗰件事系，即系你系大家好似个心里边有个 stereotype 咁，究竟乜嘢叫做高富帅？一个有家底嘅人就一定系哇真系高富帅啦！即系靠梦想搵饭食嘅人咧，一定好似学修咁嘅。但系问题即系从个 appearance， 你真系拣你真我唔想佢系高富帅，不过但系佢事实上系一个高富帅，我都要拣我靓仔一个噶。 但佢真系唔高咯，即系真系唔高咯。 唔系真系唔 系富帅咯， 系富帅。咁即系一个 即系唯一一个高富帅，我认为就系 Do Min Jun C 嘅啫。即嗰啲啊， 你睇多啲 有四百年嘅财富啊，哇又够高啦，嗱又肌肉啦，又够系咪先？ 真系靓仔， 又晓咩 瞬间转移， 瞬间转移，但系哇呢啲唔系高富帅， 但系人哋拣个叫全智贤，唔系游月华。 拜拜，节目时间够啦， 去到最后，我真系想即系带出一样嘢，唯一样嘢，何系成功咧？你问我。你问我游月华呢两年嚟是否成功？我觉得佢成功喎。点解啊？ 我输咗。 呢个就系你点睇咯？ 成功 咩叫成功 啊？ 一个人如果我完全我又唔系参与好党务嘅，即系好明显啊！游小姐，你指住乜嘢啊？个钟唔喐啫，好简单，个钟唔喐系啊。即系游月华佢又唔系一个好有党性嘅人，你唔会觉得见到佢你又谂咩白鸽噶？即系我觉得呢个嘢系中嘅 ，even 白鸽系奸嘅都好，我都游月华系中嘅。 咩原罪？ 咁你而家喂做咗两年嘢，喺雨伞运动参与咗咁多，识咗唔同嘅 connection， 识咗唔同嘅人，帮咗好多唔同阶层林林种种嘅人，做咗咁多宣传嘅嘢，做咗咁多街站为社会付出咁多，有冇人识佢？嗰、那个已经唔系成功要考虑嘅嘢嚟噶啦，选举赢唔赢已经唔系成功要考虑嘅嘢嚟噶。我只系问你，中意听你嘅人有几多个以前系唔睇新闻？中意你咗之后，中意咗你之后，又或者识咗你之后，佢会睇多咗新闻。 有呢啲人。 妖咁啊，即系翻去又系你教细路嘅时候，你教佢啲乜咯？乜嘢叫成功啊？ 系而家咪就系讲紧咯，即系有人觉得个胜选败选系个成功，而我唔觉得系咯。 即成功唔系一定要赢一个选举，成功唔系一定要有楼，成功唔系一定要你年薪过百万，啱唔啱先？ 嗯。 但系成功要靓仔， 呢度有边个唔靓仔？ 呢度有边个靓仔啊？ 而家呢间房有边个唔靓仔？你讲 我咯， 即系最后一句就系、是，即系陈 Sir 都好成功啊，系咪？即系我嗱，我喺我讲咩叫成功啊？陈 Sir 可能一阵要讲翻佢自己睇法，当日睇翻佢自己睇法啊，我真系净系会谂一样嘢，究竟我系咪？究竟有冇改变身边嘅人 ？In a good way， 哇，生命影响生命啊，好 heavy 啊！ 即系哇，我真系认真喎。即系譬如我识咗， 你讲翻刘明伟先咯、啊。 我都话刘明伟好讲噶啦，系嘛？即系喂，佢会唔会即系譬如佢 其实我见过佢一次。 你梗系见过佢啦， 我点解梗系啊？ 你出名人嚟噶嘛 ？High flyer 嚟噶嘛？ 唔系，但系咧，我系见咗佢几个钟头，佢系一句嘢都冇讲过。 喂，你话嗱，喂大佬啊，佢老豆系大佬，一个咁家底显赫嘅人，佢系咪成日都战战兢兢，即系希望自己唔好错，希望自己唔好俾人入啊？ 系啊，真系好小心噶。 喂，但系佢讲嘢真系好计算，我觉得。你 sense 到佢嘅计算？ 唔系，我想讲埋我点解我咩 occasion 见到佢先？我就系 结婚啊？ 唔系五年前，系阿选特首嘅，啊，几多年前咯？ 2012 特首嗰时咧，咁我就要我系法律界嗰个保姆嚟噶嘛，咁咧就约阿佢系边啊？梁嘢，我成日我真系唔记得，因为见得太多次啊。咁咧就佢一直系陪住689嚟，即系见大家嘅，即系左右护法左一个啦，右就另一个法律界啦吓。佢哋即系左右咧，系冇佢喺左边冇出过声嘅，净系喺度周围只眼碌嚟碌去碌嚟碌去咯，系咁写嘢咯。 你身边嗰个六八九，你惊唔惊讲错嘢啊？你同阿姐出去嘅时候，你会唔会成日哔哩吧啦讲嘢 啊？会啊， 冇计啊！怪唔之你咁喺个名单里边啦。 唔系佢成日撞我，要我讲嘅。 哦，咁啊，大家老细唔同啊。 系 咯。咁但系佢即系 which is 佢真系要好小心咯。佢 calculation 佢真系好，你见到佢系好。哇！佢嗰时廿零岁，好淡定咯。 你谂下佢廿零岁， 但又好靓仔咯。 你冇尖叫啊嘛？ 冇，你唔失礼嘅咩？ 你有冇好似嗰啲女仔咁嘅样？佢望住我讲嘢，好紧张。 我真系好想象到你究竟系咩样子。 唔系好正经咁咯，佢写嘢我又写嘢。但系咧，你明明咧望到佢咧，就你就会谂起，哇！咦，佢几惨，阴公猪喎、啊，阿妈嗰时又咁样，个老豆又咁样，跟住哇，几廿个后母， 阿妈点样啊？ 佢亲生阿妈啊，冇惨嘅死之前， 佢咪就系我哋只麻雀脚个朋友咯， 系咩？啊 ，yes， 系，我谂起边一个麻雀脚， 系啊， 系咯，即系嗰时就系咁样咯，即系你作为一个仔女，你阿妈日日上电视俾，即系同个男人咁样。即系咁，佢嘅成长都系好惨咯，但系佢又冇乜变，即系你睇翻可能其他啲有钱嗰啲富二代咧，郑丰都 OK 嘅，即系有啲真系好唔生性咯。 即系你 游手好闲啦， 可以做到， 不務正業啊、 即系唔好讲话公职，而系佢见嘅人、接触嘅人唔系我同你个层面嘅。即 系 头先喺下边食饭嘅时候倾到一样嘢，就系话究竟大家如果即系譬如我识嘅嘢一样，只不过个家底唔同。大家个发展系会阻碍咗咯， 即系我见嚟见咪就系你啊，你 冇乜机会啊， 所以大家都坎坷， 啲机会特别少啊， 所以大家都坎坷， 糖水滚糖鱼嘅啫，我哋都唔见得好多边， 系啦，即系我成唔成功就 是、 究竟我有冇即系转变我身边嘅人 good way， 即系佢可能对一件事嘅睇法唔同咗，多个谂法啦，即系 whatever， 所以做节目系可以 fulfill 到我呢样嘢。陈 Sir 咧，你觉得咧咩叫成功咧？ 我谂到你死嗰刻，你真系你觉得无憾咯，系咯，即系你做咗一啲嘢，你觉得无憾咯，试过咯。其实试过系紧要啊，即系你肯，即系有好多嘢其实真系可能未必有结果。 咁唔得，我一定有啊！我识唔到周秀娜， 咁你唔去选举？ 你咩啊？ 我识唔到周秀娜， 你识到我呢、這个？ 咁、哦、你 当男咪得咯？ 都系娜姐， 都系娜姐啫。 娜 姐， 你真系啊！ 我都刷牙噶。 我只系识到 Dada， 我识唔到周秀娜。你嗰啲牙膏系咪咁刷先？ 我都牛白好噶。 你滴啲牙膏嚟，我有啊， 我有噶。 如果我转咗做阿姐，系咪更加呼吸吸引？ 唔系，有时候都含住， 风韵又转。 有时候都含住啲牙刷噶。 我一定有含啊。当然啦，你觉得成功咧？认真嘅真系。 唔系，即系自己想做嘢都做得到，就系、是、我觉得系自己一个成功咯。 你自己有冇嘢做唔到先而家？ 有选新东， 选新东， 选新东 得噶啦，得噶，你讲一句得噶啦。你可能唔用白教嘅抬头鞋，即系排头啊嘛。你讲一句都系有人 endorse 你噶啦。 即刻嚟举手， 即刻人嚟举手，人 endorse 你啊，系嘛？喂，嗰、那个犀利啊，嗰、那个 香港咩？ 香港民进党，蔡英文都自己声贺电俾你啊！ 佢琴日 支持出身， 琴日边个嚟咪揾佢咯？ 红手柱啊嘛， 红手柱。 完全 off 晒，完全 off 晒，即系真系嘅。成功又你真系事实上真系好难界定咯。咁但系即系我希望即系 即系唔使忧柴忧米啊。 你唔使啊， 系咯 系咯，即系搞得好咪唔使咯又。 我觉得即系 OK 噶啦，我即系 OK OK 噶啦， 唔使咁感动嘅。 笑，我系笑到飙眼水，头先难过啊。 打只白板你啊！即刻收晒声噶啦，系嘛？ 即系你谂下，一生人都冇乜敌人，即系冇乜 敌人， 即系开开心心咁 OK 咯，成功咯， 系 咪先？ 系系，唔系不过你都要自己定义嘅，即系譬如你话开开心心就系成功咁样，咁 你俾目标自己，系俾目标自己， 都系要你定嘅个目标都，咁但系 低啲咪得咯。 咁冇所谓噶，你唔好怨，即系你唔好怨咪得咯。 系， 即系萧生成日讲噶，即系唔系话你究竟系有钱成功，即系我做咗，我即系我吹一阵箫啦，系咪啊？即系唔系话有钱你成唔成功，或者有咩做嗰啲乜嘢而成功，而系话当你选择咗，你选择日日 hea， 你选择唔想搵钱，你就唔好第日怨就系点解自己冇钱。 系， 即系呢个系你自己选择嚟啫。 你要 enjoy 你呢个选择。 系啦，你要 enjoy 自己选择，即系唔好介意就系话，诶，点解我做唔到高富帅啊？即系点解我搵唔到嚿钱 ？Which is 你自己选择。即系如果你真系想搵到钱， 同埋你唔可以无止境地要有钱咯。即系点为之要有钱？其实你自己都要定一条 line。即系我去到某一个位，我觉得 OK 啦。 我都要满足咯，人 系满足知足咯，要吓。 即系够食够使有得储。 系咯，即系你可以帮下人添，仲可以。 人人唔同嘅，真系人人唔同嘅。有啲人可能话餐搵餐食餐餐清，佢都觉得 OK 系富足 ，exactly 系咪先？咁有啲唔系嘅，有啲话我要搵一世，又要搵埋俾个仔女嘅，咁先至叫富足。咁即系大家， 即系游学生话斋，头先就系话我去食饭嗰啲地方100蚊已经够两个人食啦。即系 enjoy 咪得咯。 我觉得即系自己满有之余，仲可以分到俾人就。真系好开心，开心更加 double 咯。 系啦，大家唔知啊，当日成日请人食饭， 都系。我嗰次都唔知道傻去咗去粉岭法庭，完咗之后咧行嗰条桥，我唔知有冇去过。有个阿婆喺度卖茶果嘅，我唔知卖100蚊啊，跟住佢好开心、啊，我嗰时差唔多帮佢清咗啲茶果去咯。 当日真系笋盘嚟嘅， 但系好贵，5蚊个。 即系你其实只系买咗20个。你覺得自己做唔到啲乜嘢？ 但我好 揞多1000出嚟，我買200個。 唔係，我就真係唔知帶唔夠錢，我全身都係得200幾蚊，我俾咗一半，我俾一半佢。 輸麻雀啊，嗰日 唔知點解咧，嗰日真 係。希望大家反思一下啦，係咪？ 但好食咯，我想呼籲下，嗰個係貓屎藤係咪叫？ 啊！ 哇！嗰個魚啊，係雞屎藤，因為我再去粉嶺，我真係會賣500蚊咯。 嚇！ 都係快啲 餡啊！咩餡啊？ 咪就係咩藤話？雞屎藤咯， 就係 雞屎藤係嗰個皮啫嘛，係嘛？ 唔係嗰啲料，嗰啲磨粉 紅豆， 唔係我唔知乜嘢，唔係啊，總之一個啡色冇嘢噶，總之已經好好味噶啦喎，一個茶果冇餡嘅， 冇餡嘅咩？ 有味嘅，但係成個有味嘅，黑掹掹嘅。 哦，即系猜粉嘅时候加埋料落去嘅， 佢都要 gray 啊嘛，啲果。 嗱，上海人啊，呢啲系嘛？ 我唔知 道，唔知我都 扮系上海人。咁啊，即系成功嘅定义，希望大家今晚咧，即系谂一谂。好啦，头先提到一个问题就系话高富帅系咪一定赢咧？即系其实我想将呢样嘢延伸落去新东嘅补选，因为点解咧？阿 Donna 以你识嘅阿苏豪啊，唔系阿杨岳桥系咪一个高富帅咧？ 唔系喎，都 咁样讲嘢。 有咗世纪之问之后咧， 仲惨啊！ 即系嗱，大家都知道啦。即系其实新东补选咧，其实就已经系即系我系咪叫又唔系进入最后直路而嘅人马咧，已经好清楚。 即系佢唔系好富小康啦 ，OK 啦。 我觉得 衰就 好小心讲嘢嘅。 你唔熟啦。粗口流利啊，系咩今日？ 我有睇报纸啊，即系我觉得杨岳桥讲嘢都好，即系起码佢喺我面前，你讲嘢都好小心嘅，好斯文。 喺你面前要小心啲嘅， 喺我系大家都同我唔熟嘛。咁但系即系以我，如果我系一个选民，其实我觉得杨岳桥已经好好选，即系加上佢又泛民又律师，即系今次补选啊，加上系泛民众星拱照啦，冚唪唥都系帮佢练咧。兄姐要黐吻系咪 endorse 佢，锡咗佢一面啫。 嗰个系兄姐嚟噶，我以为咩边个大妈添 吓。唔系啊嘛你， 你真系有眼不识泰山嘅、大佬。 阿姐嚟嗰个， 佢可以贵为民主党嘅主席系嘛？虽则佢而家今届话唔选啫，佢一问都仲有加持嘅发酵喺度啊嘛。阿、 oh, yeah. 尤月华有冇谂住锡埋第二边啊？ 我成日都亲吻佢噶啦， 我仲要锡琪琪多啲添。 诶、我哋呢啲出手就死啦都话。 但系事实上，即系建制派嗰边嘅对手咧，其实老实讲，即系我都觉得系，即系真系不容忽视。即系我唔知大家有几可见过阿周 Holden 阿 Holden 本人，因为我觉得大家最多见佢最叻咪就系可能，因为佢又唔系立法会议员，又唔系成啦。咁你见到嘅场合最多系城市论坛咯，有可能有佢啲议题嘅时候，佢咪outspoken 少少咯，或者可能之前大家知道望廿三咁，其实佢又唔知点解忽起咗边条筋咧，佢又好话啊唔系望廿三要大家倾倾，其实建制派都可以支持嘅，不如休会待续啦，或者点样啦？因为我觉得真系呢场选战有得打，即系我唔知道大家点睇，究竟泛民系咪够票赢啊？阿昌昌点啊？ 隔人讲，一句咁多，一讲咁多，因为咧，你讲到周浩鼎咧，其实 周 浩鼎阿萨顶顶上过嚟沙生台噶嘛，咁我对 边个请啊？ 欧乐轩请佢嘅，跟住我对佢对欧乐轩噶嘛，嗰阵时候仲有一个节目叫《政改中极战》，讲即系政改嘅问题嘅时候，请我佢上嚟嘅。 哦， 节目都请我李子敬， 做完政改跟住执咗个， 系啦， 西门子， 系嗰个节目都请个西门子要上嚟嘅。 跟住改咗火烧万世桥啊嘛， 系啦。咁嗰日咧对萨顶顶嗰个印象咧，我系非常之 impress 嘅。呢条友 exactly 一条友系唔怪得佢上得咁快。第一，佢系嗰个 转数快， 转数快， 识嘅嘢多， 识讲嘢，而且够胆出嚟顶。呢个最紧要嘅喺民建联入边，即系城市论坛，佢够胆出嚟顶咧，亦都佢讲出嚟啲嘢咧，唔系太柒噶。而且係會鍾意係識得揾啲小，即係有啲細節嘅位唔同你講大，即係因為嚟大是大非冇得同你拗啊。但係揾啲細節嘅位同你拗，咁呢樣嘢咧喺即係辯論方面咧，我相信如果係要有 佢邊間中學 嘅話咧，係我直知道佢英國讀大學啫，係。 嗯， 佢而家 南拔嘅喎，佢好似係 做翻傻呢， 好似係 佢好似南拔嘅喎。 系咯，我就記得好似一系喇沙，一系南拔， 系南拔唔系喇沙， 就唔系喇沙嘅。 系啊， 系喇沙 會先。我咁 DBS 咯，因為阿土會講啊。喂，但系咁，我想問下你啦，如果你作為一個新東嘅選民，如果你係冇政治背景嘅話，你真係會唔會考慮一下阿頂頂啊？ 依、這個佢 presentable 啊，我覺得可以呃到下人噶。 即嚇。 系啊， 我真 系讲得少， 我都觉得系，即系讲真，我同民建联真系冇一个识嘅，唔识嘅完全。但系唯一一个唔系我亦都唔识佢，我亦都冇同佢讲过一句嘢，亦都冇亲身见过。但系佢系唯一一个咧，我系觉得似翻个人嘅民建联嘅党员咯。 佢系我唯一一个民建联党员， 系 friend 嘅。 唔系你咁样啫，唔系佢会用美国共和党嚟即系类比香港民建联。即系当然佢睇唔到一样嘢就是共和党冇嘢啦。咁但系问题事实上就话佢真系料服，佢真系好有料。 杨桥会嬲我咁讲。 佢真系好唔系，我系想同杨桥讲，即系呢场选战好难打，所以梗要俾心机。即系坦白讲，因为我觉得你而家你睇落去民建联咪个喂插一条烂一条嘅真系。咁你你 佢只要显摆啊，周浩鼎自无论系自己同民建联咧，都已经系。攞交到成績交到貨啦，係。如果我係楊岳橋嘅話，其實得兩條路可以走嘅啫。第一喺選舉論壇上面咧，就即係以完全 ignore 即係將會參選嘅本土派或者方國山，就主力咧就同呢一個周浩鼎咧，就係講啲大原則嘅問題，即係講緊講一國兩制啊，講嗰啲。 唔係，其實大家就想做一個公投咯，因為就係、是、但係要諗一啲 公投， 梁振英 都係公投咁做啊。 梁振英公投咯，係咯，你支唔支持梁振英？ 係啦，你支持唔支持？或者即总之揾一个 topic 系做公投， 一个梁振英 就投佢，唔系就投佢， 系搞埋你民建联，搞埋你曾玉成嘅，你系咪仲支持梁振英连任？系咪？如果佢逼到、 你支持嘅就投哭， 系啦， 哭周鼎，唔系就支持。 第二条路咧，就系咧，完全将自己化身为呢个本土派嘅代表，系啦，我就系讲上水水火客嘅问题。我就係講，因為北區大家留意翻，即係區議會選舉，就算啲名不見經傳嘅人，就算係熱狗 金金啊，你講緊 金金大使，金金就唔係不見經傳啦，係有多so-called講本土議題喺上水粉定係攞到一定嘅票數喺度嘅，而嗰堆人咧分分鐘係會即係擺咗落去喺即係如果有本土派所謂本土派參選嘅話咧，可能擺咗落去第二邊都唔定嘅。 但你北區又會唔夠佢哋多人啊？ 嗱，依個其實就係睇你論述，因為泛民嘅支持者基本上就都係理解，因為係公民黨，因為佢楊岳橋新聞會投噶嘛，咁所以一係就係用呢一個 即係水貨客嘅問題。你首先你要突顯翻自己嚟關注嗰區。咁我當然咧，我其實我都希望用呢個香港民進黨嘅身份，即係約阿楊岳橋出嚟傾兩句，或者直接咧 陪你未吹蕭邦第一把交椅嘅身份去選。 同佢咧，禮拜四翻嚟啊！佢禮拜四喺度啊？ 嚇！ 禮拜四晚喺度。 禮拜四晚喺度。我吹箫， 你都唔识佢啊！依家嚟做逍遥游啊，同你啲。 噶啦，四万喺度做咩节目先？ 阿土嗰个。 哦，系咩？啊，佢避开我啊，肯定系。 你咪约佢上咯，而家逢 show 必上。 真系。 我讲紧。 啊 ，Elvin 阿妈约桥嘛？ 唔系，我谂住其实嗰个画面就系，如果我同佢一齐咧，就喺北区啦行一转，俾人见到影晒相，知道佢系唔系即系好离地嗰只公民党啊嘛？最好你捉埋阿余若薇两家几多大佬落去北区啲水货客，我怀疑余若薇成世有冇去过上水喎，系咪？你谂下，你问 讲督爆佢，你讲督爆佢。佢上咗做咩买奶粉啊？ 高尔夫球会先嗰啲， 佢打 golf 噶嘛？ 梁家杰、余若薇嗰啲，我好怀疑佢哋成世人有冇入过去上水喎？系咪？喂，如果 等于我冇去过半山一样。 嗱，呢啲啊在地啦，呢啲啊识捞咯，呢啲 都有啊，去过啊。 但我真系好 impressed 即系佢系几即系我讲 Holden 系几 outspoken 嘅，即系佢真系会。即係佢會夠膽講自己相信嘅嘢咯， 夠膽頂唔怕折， 或者佢係咯網絡23，佢竟然係企喺我哋嗰邊喎。 你如果私下私底下同佢傾偈，佢更加多議題企喺泛民嗰邊。哦、即係我嗱，我認同一樣嘢。 我懷疑係見人講人話嘅啫，不過 no 真係 即係 咁你唔係啊？你網絡23佢係公開咁講啦， 佢好多人公開咁講㗎，係 咯，叫民建聯 諗諗啦，改下。即係我唯一一樣嘢認同嘅就係香港人有時咧係見到民建聯就真係柒。而係唯獨是成個民建聯個排頭自己行出嚟咧，係唯獨是 Holden 一個人就係證明俾人睇。我雖然撐阿爺，但我唔襯。你即係如果佢只要 sell 到呢個 idea 入屋嘅話咧，即係我相信。 但都好難㗎， 真係好難。 立法會真係投嗰個政黨 㗎。Yeah， 唔係投個人。好多時候， 我都覺得呢一樣嘢都好難改變選民嘅取向。但係問題就係話，即係我唔即係可能阿昌昌就真係而家已經有曬策略。点样打呢场选战啦？但唔系、 咪都要佢哋受先得噶，系公民党后面咁多人。 昌昌，你一月五号会唔会报名噶？ 嗱，我哋唔排除咧，系搵个素人，搵个素人出嚟报名，系啦，我就会报名住。 真系噶？ 你听佢讲啊， 学本文前嗰种啦，本文前王台阳都唔报名啦，系咪？搵个所有素人出嚟。 但系嗰条素人系咩低？即系咩底 一 个人？ 呢个好笑啦，系、对于本文前呢、這个素人系边度嚟嘅来头嘅话，依家匪类监察员会讲。 大家唔好行开， 大家唔好行开，嗱，仲有三分零钟就到佢啦。所以咧，得多谢晒阿昌昌俾你意见吓。咁即系讲真，新东补选咧，真系要，我觉得系一个 indicator 咯。因为讲紧真系一个议员对决，泛民对建制，即系我唔觉得方国山可能拉咁啲建制票啦。但去到最后我都觉得系好似屯码头咁嘅情况嘅啫，即系等于叶锦添上次喺屯码头选，咁你话佢拉得散对面啊 Genius 几多票啊？我唔觉得多，即系后屘就系可能嗰个叶锦添得百零票啊，系嘛？方国山都可能今次选都可能得2000票嘅啫，即系攞翻。 但我唔知道你点睇啦，佢真系派阿周浩鼎出嚟谂住赢定输嘅咧？ 试啦。 试啫嘛， 我觉得系。 但系因为真系输得好金嘅，其实佢好影响九月嗰个选情嘅。 一定冇可能， 即系唔会输得。 而家系讲紧成个建制派票，成个建制派 call 得到啲票。你嗰个区多2000几个建制派嘅选民啦，系咪啊？ 系咯， 咁咪系咯，咁点会输得好惨啊？咁我2000几个人突然间投俾民主党啊？唔系投俾 咁咪会赢咯？你知唔知我呢个2000几已经系 cover 晒其他所有嘅差额噶啦？ 哦，你计呢条数， 系咯？ 老实讲，我唔知啊。咁但系我觉得成个建制派嘅票冧落去一个候选人当中咧，佢唔会输得好远 啊。因为其实新东系 mainly 系民建联、民主党同埋阿叶刘嗰个叫咩啊？ 新民 党咩？唔系，诶，咁咩动力啊？咩？ 消防 力量 ，Super Force 系咯，咁你两个女系好多票噶喺新东。 咁咪就系摆埋落去啊 ，hold 到咯，系咯。 咁啊，点会输得远啊？ 所以会唔会赢 我 意思是？ 我觉得会赢， 系啊。 咁赢唔赢我唔知道，但系我只系讲， 即系佢派咗都叫好强劲嘅对手出嚟。 大家唔会否认啦，系咪？ 嗱，真我真系唔否认嘅，但系我觉得即系 星光熠熠要保两噶， 亦都真系有少少分水岭嘅意味咯。即系如果呢一餐真系可能余岳桥输嘅话咧，即系对公民党系重挫嘅、 嗯。 但系如果系换转系建制派输，即系阿 Holden 输，而系输得少嘅话咧，即系我觉得对成个建制派形象咧系真系加分。 会赢咯，喺下一个选举。 即系民心梗係呢樣嘢，梗係大家要努力啲幫阿楊岳橋做義工啦。如果想幫阿楊岳橋做義工，應該揾邊個？ 揾我都得嘅。 嚇，揾阿 Donna 啦。 可以。 PM Donna 啦。 代理。 即係好老實講，要選一個新東，一個 揾翻 楊 岳 橋。你揾到佢係咧， 係 好。你都知啦，即係選舉義工啲嘢，即係選咗咁大區，即係需要好多人力物力嘅。咁大家真係有錢出錢，有力嘅有力出力。 其實真係好辛苦、啊，我覺得睇佢嘅 time table 咧，真 我睇你都辛苦。 但係新東咁大喎、 啊，咪就係咯，要傻咯，我都朝頭早一晨早七點幫嚟將軍路，跟住晏晝又唔知喺邊，夜晚又喺上水，下晝又 我一張相啊。 點解啊？ 我哋 endorse 佢啦。 幾時啊？ 我哋 嗰大埔啊。 啊，唔系 大卫啊， 新界东啊， 哦， 我哋支持佢啊嘛， 哦，OK OK， 所以啊，就系琴日，所以你冇去加持嗰另外一边啊，即系俾刘慧卿系即系搞咗一边，就冇搞第二边， 你哋一齐锡咯， 夹 住三文治咁咯，咁中意 夹住刘慧卿啊， 系啊， 我觉得陈 Sir 好接好 touch 到我哋节目个 rhythm 啊！希望多啲陈 Sir 上嚟同我做节目。 你嘅梦想系咪啊？成功？ 我梦想真系啊！ 呢个系你2016年嘅愿望。 唔系，下次阿 Chris 开心死刘慧卿。 同大家讲声先啦，你同大家讲声先啦。 乌嘴啊！真系，我同你转达啦，我同你转达啦。佢好开心嘅， 下次阿 Chris 喺度我就可以开酒饮啦。 嗯， 吓要冇揸车嘅话，阿陈 Sir 饮酒啊？ 饮，劲饮啦！ 我好少饮嘅，我戒酒。 讲嘢， 识做，下次识做啊！今日多谢阿陈 Sir 同阿 Donna， 希望大家会有一个更加美好嘅2016年，同埋对我嘅节目多啲俾意见。 Happy New Year！ 新年进步， 下礼拜再见，拜拜。 进步。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